啟示錄第二章第三章，聖靈要向眾教會所講的說話，聖經說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我們分別已經宣講了有五間的教會，就是神對五間教會所說的話。每一間教會都有一些所謂讚賞或者稱讚的說話，就是對教會的稱讚，亦都有一些對教會的責備的說話，就是有些做得不是很好的地方，聖靈就提醒教會希望可以做好一點。在七間教會裡面，有兩間的教會是只是有責備的話，連一些的讚賞的說話都沒有，就好像上個禮拜我們所講到對撒迪教會所講的話。在七間教會當中，有兩間的教會是沒有責備的說話，是只是有讚賞的說話，不是說教會就完全沒有問題，只不過就是在教會裡面神見到他們所做的是讚的，有讚沒有彈，沒有什麼特別要彈的地方。今天我們所看的第六間的教會，教會名就叫做腓拉帖腓。神對腓拉帖腓所說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說，它是第二間神是沒有特別責備的說話的教會。腓拉帖腓這個的中文名對於我們來說是很陌生的，我叫你呢，即讀幾次腓拉帖腓腓拉帖腓，你都未必一定可以記到呢這個腓拉帖腓是什麼。但是如果你試一下呢，即是好像英文讀呢，即是腓拉帖腓腓拉帖腓這樣呢，它的英文名其實呢就是 Philadelphia。 所以有時候呢讀英文聖經是容易一點的，哦，原來就是 Philadelphia， OK， 我以前在那裡住過的啦，這樣你就記得呢。第六間的教會就是神去對著這個我們中文聖經翻出來就是腓拉帖腓的教會名。神對這間教會的稱讚其實只是有一樣的稱讚，他的稱讚就只是得一樣，那個稱讚是什麼呢？就是他們遵守神的道。可以是下一張的 PowerPoint。他對腓拉帖腓的稱讚就只是一樣，是什麼呢？就是遵守神的道。在第七節聖經就是這樣說的，他說我見第三章第七節第八節，他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這句說話就是聖靈對腓拉帖腓教會的稱讚的說話。而同一句的說話呢，在聖經裡面也出現了另外一次的，在第十節他說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如果我們說呢，即是神去稱讚這一間的教會，稱讚了兩次，那都是同一樣東西而已。是什麼呢？就是這一間的教會呢，他們最大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呢，就是他們是遵守神的道。而在那個的描述裡面，神是用了三句的說話呢來到去描述這間教會怎樣去遵守神的道。第一句的說話就是你略有一點的力量，你不是很多力量，你是只是有少少的力量，但是你遵守我的道。第二句的说话就是你遵守了主的道。然后第三个的说话就是因为你是遵守我的道，为什么我知道你是遵守我的道呢？就是你没有去弃绝神的名，你是守住这个信仰。或者我们都即是花少少时间在聖靈去描述這間教會 是一间遵守主道的教会，这三方面的描述。第一方面的描述就是，你们是，他说我知道你们没什么人的，没什么钱的，没什么好的恩赐的，但是你都遵守神的道，你都愿意去遵守神的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菲拉铁菲这一间的教会，它是在一个的火山带。你最近知道夏威夷火山，你就知道什么事了。所以呢，是经常都有地震的。有一个的古历史学家，他叫做 Strabo， 他就直接称菲拉铁菲这个的城呢是地震之城。所以呢，在那些人呢，他们有些人呢是选择就不住在这个城里面，而在个城外面呢来到去，就是起屋来到住，就然后就每天就是去 commute 去到菲拉铁菲那里上班，是因为不想因为地震呢而令到他自己的家破人亡。在这里的教会都是很世间，不止上一间的教会呢，就是撒迪的教会，即神去責備他，但是他是一間很大的教會，好像很有活力的教會。菲拉鐵菲不是，什麼都少，什麼都不足夠，劫後重生，經常有地震，倒下之後再起，想想教會都不會有很多特別的資源，但是這間教會得到神的稱讚，就是我知道你們不是很足夠，但是你们都愿意的来到去持守住这个的信仰。这个是神去称赞这间的教会。我们在教会这么久，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有多少，不是我们有多少钱可以奉献，不是我们有多少的才干我们可以参与去侍奉，不是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可以出去传福音，而是我们肯不肯，是我们肯不肯去遵守，肯去持守。这间教会他们肯，不是因为他们足够，是因为他们肯。第二方面，他们是遵守了神的道。这两句的说话呢，都有，就算我们是用中文的圣经都看到呢，那一个的时间，就是你们曾经遵守我的道。第二句就是，你既然是已经遵守了我的道，也就是说呢，即当神当圣灵他和其他的七间教会来到去讲我对这间教会所讲的说话，就是这间教会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是已经遵守了我的道，不是我希望他们可以守住我的道，我期望他们可以做到，不是，他们已经做了，他们已经 做了，他们是已经持守了神的道了。第二句的说话 是既然去遵守我忍耐的道，即是给多少少的牵使，就是这一间教会他是遵守什么？是遵守我，这个我是指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我曾经都忍受过的，是为了这个的信仰的缘故，我曾经去受到的一些的挑战，我是需要用忍耐的心，坚忍的心，我以前我所做的这间教会他都有做到。耶稣基督他在世上那三十几年，特别在他最尾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要去传扬这个的真道，在他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生活，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他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忍耐，有很多犹太人法利赛人的不信任的迫害，甚至在他最后在地上的日子里面，他被人陷害，被人杀害，是为了去传扬这个的真道。菲拉铁菲教会的信徒他们做到， 我们看到在经文有描述，他说有些自称，他说那些什么话是撒旦一会，撒旦一会里面的一些犹太人，那一会呢就不是这个什么三合会啊什么会那些会，而是在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的就是 synagogue， 就是个会堂，就是在这个会堂里面的那些的犹太人呢，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神他说他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他是撒旦那一帮的，他是是面对着有跟其他教会一样，都是面对着一些不是有原即纯正信仰的人，又去到教会里面去攻击那些基督徒，所以他们要去持守这个真道都是相当不容易的。在新约圣经我们 都见到，譬如保罗，他本身就是犹太人，但是他自己悔改之后成为了一个基督徒，那是不是就是日子好过呢？不是，他自己跟那些信徒说，他说我是天天冒死的，即是冒着我被杀害的那个的心情呢，来到去过我每日的日子，是天天日日都有生命的危险，就是因为我要持守这个信仰。这个就是非拉铁非教会。第三样是见证主道。那句的描述就是没有弃绝，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是耶稣他自己说的。这间教会又不是很多的资源，他们肯去守住这个道，我怎么知道？因为在困难当中他没有去否认他的信仰。无论是有人犹太人的攻击，是非信徒的攻击，或者生活上面的艰难，信仰上面的冲击，什么都好，他们没有因为这样而去弃绝我的名，没有去否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个呢即都即很不容易的，其实是虽然呢即我们生活在文明的国家的当中，或者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当中，我们又不是说要去到即一些的所谓的伊斯兰的国家里面来到去做福音的工作，亦都唔係喺，譬如喺東南亞都有啲嘅地方，我哋做基督徒都有相當嘅困難。就算咧，即係我哋話翻教會啦，我哋話咧要即係信主啦，可能咧有唔信主嘅同事，可能有唔信主嘅家人，佢哋都會或者有陣時候會用一啲嘅藐視嘅眼光去睇我哋。又或者咧，就係硬去做啲嘢咧，去令到你腰心腰肺嘅。咁我哋可能都係有呢啲咁樣嘅衝擊。有時令到我哋就係啦，第一禮拜日我做乜要翻教會咧？我做乜仲要即係話要係做基督徒咧？仲要話信主咧？唔知會唔會即係我哋喺信主咁多年裏邊有冇閃過呢一啲咁樣嘅意念啊？就算有閃過都唔出奇嘅。因為的確即係做基督徒係唔容易啊！使徒彼得佢話俾我哋聽，佢話咧：你凡係立志個見敬虔生活嘅人咧，你哋一定係會有苦難嘅。如果你立志我要嗰個敬虔嘅生活，我要做一個敬虔嘅人，你一定會有遇到有一啲嘅受苦嘅，遇到攻擊嘅。呢個係聖經所講。但係佢哋冇咁樣而不去承认我的名，新普及译本他说冇，你们不会因为这样而不认我。有另外一些翻译就是说咧，冇因为这样而不见证我的名。这个是一个会的见证嚟嘅，即系如果这个信仰 是順境的時候，是令到我開心的時候，好啦，我就回教會啦，我就奉獻啦，我就侍奉啦。啊，不順境的時候，遇到困難的時候，哎，這個神都沒用的，我就走了。那這個就好像當神是一個即是王大仙那樣，就是有求必應，如果沒有應的話，沒有應允我自己的心意的話，我就離開主道。這個不是腓拉鐵非教會的信徒他給我們的一個的的样式，所以他得到神的称赞。在好四五年前，就我帮教会，即系香港的教会，去买了一批的书放在教会的图书馆。其中有一本书咧，个书名咧就叫做《A 货信徒》。我唔知道你喺美国住耐咗，知唔知咩叫 A 货？你問下啲女士孭住個手袋，好似名牌咁樣，係咪真嘢嚟㗎？嗱，嗰啲就係、你知道個 A 貨就係、睇起上嚟咧就係好真好真嘅一樣，但係原來就係假嘢嚟嘅。嗱，嗰啲叫做 A 貨，明唔明啊？即係有啲叫 AA 貨就超真啦，係咪？有啲叫 B 貨咁樣，即係就一睇落就知道假嘢啦咁樣。啊，嗰本書嘅書名咧叫做《A 貨信徒》，其實係一本翻譯嘅書嚟嘅。那個英文的書名呢，其實呢就是一個的無神主義的基督徒，那個英文的書名是無神論的基督徒，是他的即是作者的名字很難讀的，我都讀不到他的名字，就叫做即是 Grotius 那麼上下啦，都在Willow Creek的 Leadership Summit， 他曾經是做過一個的講員，他是一個的基督徒家庭裏面長大的一個人。他寫這本書就 是說，即是我至少就已經回教會，我認識基督教，但是我就發覺到在我成長的過程裏面，他講他自己信仰上面的掙扎，他去到教會裏面，他見到很多不同的基督徒，他就發覺到，他到底我們這一班我們稱為是基督徒的人呢，我們是不是真的一個基督徒呢？我們明不明白我們自己的信仰的呢？一看我們的表現出來，你沒錯，你就好像就是，是啊，你做那些事，你祈禱的內容似層層，就應該是一個基督徒來的。但是再問一下你深啲，你自己的信仰，你信啲乜嘢？同埋你離開咗教會之後咧，你喺呢個嘅Memorial Day， 你自己去同人 barbecue 嘅時候啊，這個我作落去嘅啫。即係你去同其他嗰啲唔信主嘅人打交道，你放工之後你去做嘅嘢，你自己嘅人生、你嘅工作、你嘅婚姻，睇起上嚟，其實同一個無神主義嘅人係冇乜分別嘅喎。嗱，呢本書就係咁樣，喺我自己嘅我自己嘅 office 嘅 library， 我都有呢一本書，你中意可以借嚟睇下。神稱讚腓拉鐵非，係因為佢有生活嘅見證，佢哋遵守主嘅道，係因為係見得到，係有生活行為的改變。同埋上一個禮拜我哋所講到神去責備撒迪教會，撒迪教會得個講字，名存實亡，有名無實，是一個 A 貨的信徒，是 A 貨的教會。而家腓拉鐵非佢唔係 A 貨，佢係真係會係持守主導的教會。對於這間教會，神對他有幾個的承諾，我們最少看到有三個的承諾，當然是你可以講多幾個，不過我們沒有多時間。這三個的承諾就是，神說你既然是遵守我的道，你既然是持守這個的真道，我就賜給你們，我應許你們有這幾方面的事情。這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闖開個門，可能 要花多少少的時間去講這個的，即是闖開個門。這三方面都跟傳福音是有些關係。 这个敞开的门，在圣经他就说，在第八节，他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去关的。我心想就是，哇，如果我的车呢开了闩不到就大剂了。不过这里不是说你的车门，而是说一道门，但是也不是说你家的那道门，如果你家的门开了闩不到都很大剂的，而是说一个敞开的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够闩。你就会问，为什么闩不到的？那你就要问一下，是誰拿鎖匙咯？那個門你關了，你鎖不到，就是關不到咯。但是那個門你有鎖匙，你可以開，可以關，誰一個是個 key person 呢？就是這樣嘛，是不是？如果那個你揸了條鎖匙，你就可以開，可以關的啦。但是你沒有了鎖匙的話呢，你就不可以開，不可以關。其實在神对腓拉帖腓去宣讲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说每一封的宣讲，神都有去自称他自己的身份的。在这一封的书信里面，神怎么去自称他自己的身份呢？在第三章第七节，他就说，即是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你明白明白为什么后来讲敞开的门？那个门几时是可以开，几时是要闩，是哪一个决定呢？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的宝座，是哪一个？是我，即不是我，是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他拿着这条锁匙，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这个就是神他自己了。我要给你，就是因为我是揸匙人，我可以话事，我告诉你，腓拉帖腓你们教会，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给多少少资料大家，其实这个的观念是来自于旧约以赛亚书第22章。在旧约以赛亚书第22章是讲着，在王宫里面，在希西家的王宫里面，有一个的仆人，他叫做舍伯拿，这名字很难读的，叫做舍伯拿。他是一个很差劲的仆人，他是掌管银库的，即是銀行的行長，即是說他是拿著一條鎖匙的，是可以開到王宮的鎖匙的。但是因為這個的舍伯拿呢，他是一個很差的一個仆人，所以個皇帝就即夾他職，不讓他再做這個的職位，然後另外就找了另外一個的仆人，那個仆人呢就叫做以利亞敬，就找了以利亞敬去代替這個的舍伯拿去做這個的銀行的行長，是拿著大衛的家那條的鎖匙。所以在這個的即以賽亞書第22章第22節呢，他就這樣說，他說他對於這個的以利亞敬說，他說我必將大衛家的鎖匙放在他的肩頭上，他開無人能關，他关无人能开。用了这个这样的比喻呢，是放了在拿着大卫宝座的钥匙的耶稣基督的手上边。神说我要给这一间的教会有一个敞开的门，这个门能够可以去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气。所以我们说这个敞开的门是一个可以进入永生，进入神的恩典，去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救恩的这个的门。保罗他自己在不同的地方，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他说主为我开了全福音的门。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他祈求神，他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今日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个的敞开的门？有没有一个传道的门？我们经常都说，我希望教会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无论他是已经信了主或者未信主，希望他来到教会，他能够可以去领受福音，能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当然你说怎样啊？就透过我们咯，透过看到你的生命咯，看到你的见证咯，没有第二个方法的了。你说不是，我可以开一个的、即福音晚会的、就算你开一个福音晚会，就算你开一个的报道会，都要看看你的见证的嘛，都要看看你的行为的嘛，夹不夹的嘛。为什么对菲拉铁菲他们开闯开个门啊？因为他们有见证的嘛。那你开个报道会，你开个福音聚会，不就是有用咯？如果在撒迪教会开个报道会，是没鬼用的。啊，信了主之后，原来你们班人这样的，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菲拉铁菲他们有一个闯开个门，有一个福音门闯开，是因为他们有见证。第二方面，对于他们的承诺，他们的祝福，是一个身份的确认。刚才我们讲了，反对他们的是一班的犹太人，用了旧约的经文，犹太人他们期待一个弥赛亚的来到，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个弥赛亚。现在你们这一班的基督徒拿了我们犹太人的圣经，然后就说耶稣就是你们的救世主，所以我就去到教会里面，我去搞乱当，我反对你们，用很多的闲言闲语攻击的说话，要你们离开这间教会，不要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圣经怎么说啊？在第九节，他说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们了。个你是你们。他对于教会，对于基督徒说，那些反对你的人，他们所说的说话假的谎话，你们不需要在意，我要令到他们在你的面前，你的脚前下拜。即不是正，不是说他就要即趴你的面前去崇拜你，去拜你，不是这样意思。在你的脚前去下拜，是知道我已经爱你。这个是什么？是给他们是重新去确认你们是我所拣选，是我所爱的。我就是那个真正的弥赛亚，就是所期望的这个的世上的光，是将一个的儿女的身份去赏赐给你们的这个的神。他们最初，他们这班的犹太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要再等另外一个的救世主的来到。但是当他们来到教会，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们会再一次的去承认耶稣基督这个的位置，他的身份，信徒的身份。他们始终他们会尊重基督教的信仰，他们会尊重耶稣基督的信仰，就用了一个下拜来到去表达他们对于这个信仰那个的尊崇。我在香港就遇过一个的宣教士，他是COCM 的宣教士，即是去年我们请了 Ian Ma 是同一間的差會，那個宣教士呢，他姓鄧，叫鄧牧師，他是在 COCM 裡面一個很資深的宣教士，已經成為了宣教士超過30年，他是在荷蘭那裡來到去服侍，在荷蘭和香港和英國三邊走。他有一次我就請他和鄧師母去我家吃飯，他就講他自己的往事，他說他早期他們成家移民去荷蘭的時候呢，就是做餐館啊這樣，他說有人呢就來到跟我們傳福音啊這樣，他說我就是第一個呢，就是真的找掃把去烹走那些宣教士傳到人，那個就是我了，我說他說我很惡的，他說我是所有的人都不再敢去向我們傳福音，就因為我在這裡。但是就是他的過程我都不太記得了，但是後來呢，就是有機會呢，我再去有接觸到那些基督徒，一個好的朋友，他信得過的，就帶他去慢慢去認識這個信仰，他就開始沒有那麼抗拒，然後就他開始又嘗試一下去教會聽一下這個的道，就信了主，然後他整個家族都信了主，他不單止信了主，他還自己做一個的傳福音的人，就好像保羅一樣，他不單止去做傳福音，還做一個的宣教士，做了多久？做了成世，他兩個女兒都已經結了婚了，他已經做了阿爺了，他現在還是在 COCM 做宣教士。 是有一天你現在反對，你現在抗拒，但是當神的恩典臨到的時候，我們要 在祂的腳前下拜，就是說我們會開始 去 appreciate， 去欣賞，去尊敬耶穌基督的信仰。是哪一個做的工作呢？不是靠我們的工作，這個是聖靈的工作。所以聖靈說祂我要，是這個主動詞是在神祂自己的手裡面。所以如果你在傳福音的過程，或者在你家人裏面有些很心硬，我們是我死都不會信的啦，這樣我們即管去在禱告裏面去為他們祈禱，到有一天他們會慢慢開始 appreciate， 去尊敬基督徒他們所傳講的耶穌基督的信仰。還有最後一個應許，就是免去試煉。第十節，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就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在普天下的人，在所有的人都受到有苦難，受到有一些的危險艱難的時候，我保守你，你免去這些艱難。有人就覺得這個會不會是在末世的時候那個的大災難，在大災難臨到的時候呢，基督徒你免去這些災難。不過有更多的聖經的學者告訴我們，在啟示錄雖然都是在末後的事，但是未是在這裡的時候在末世，未在這裡開始，去到十幾章的時候才開始在末世的事，不是在末世的大災難，而是講緊喺我哋嘅日常嘅生活嘅當中，我哋大大小小都會有一啲嘅艱難，好似中國人話俾我哋聽，人生不如意嘅事係十常八九嘅。如果我哋每日都見到我哋生活上邊嘅艱難，我哋想要做嘅嘢我哋做唔到，我哋唔想嘅事發生嘅時候，這個唔係我嘅罪，唔係我嘅問題，這個係人，係我哋人生本來就係咁樣樣。或者如果我們加多一點點信仰下去的話，就是自從亞當夏娃在伊甸園的犯罪之後，人要靠自己來到去過他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會碰釘的。但是當我們加多一點點神的恩典下去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可以在這個苦難的當中是免除了一些我們自己的擔憂。 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使徒约翰除了写了启示录之外，他也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就是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可能你都记得。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要将真正的平安去赏赐给你们，是天上的平安。你现在你面对的苦难，它是不会走的，无论在工作上面，在你家庭上面，在与人相处上面， 你面对那些困难 是不会走的。当然有些可能会走，有些可能是不会走的。但是神他说，我叫你去免去这些苦，免去这些试炼，是什么意思？他是给我们有一个的不同的心态，给我们有一种的平静的心态，就是从天上变来的那种平安，以致我可以去面对到，我可以面对到我那个即是患病的家人，我可以 去面对到那些不如其来的意外。就是很多这样的基督徒的见证，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危机，但是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的态度去面对。为什么？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就会将这一份可以去面对试炼、面对苦难的这种人生的态度放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是不一样。神对腓拉铁菲的教会有一个的赞赏，就是遵守主道。有几个的承诺，就是你们可以去为我做见证。为什么是这间教会？第二间教会都没有讲到有所谓敞开的门，有所谓讲到好像你们可以继续去做 outreach 去传福音。为什么是这间教会？是因为他们有见证。所以我们再想，神会不会为我们开一个敞开的门？这个就视乎我们自己有没有做了我们自己的步，我们有没有先去做好我们自己的步。我们叫做什么？就是叫做你预备好没？你说我要去传福音，我想要为神做些事，我想要做这样的侍奉，我想要做这样做那样。 OK， 所有的事都是 good， 都是好的。你有 good 的 intention， 你有一个爱神的心，我想要做好这样做好这样。 But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没呢？你有没有想过呢？就是你先要预备好你自己，然后神才会将那些你需要做的事去给你。以前我有做过大学生团契的导师，在大学生团契里面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恋爱的问题，经常都拍拖分手，恋爱分手。我都跟他们说，我说如果你想去成功的去找到一个女仔，或者成功去找到一个男仔，最重要的不是要及多些，最重要是你是否 ready 去做人家的好的男朋友，你是否 ready 去做人家好的女朋友。如果不是的时候，你怎可以期望去找到一个的白雪公主或者是白马王子呢？全福音都是 Are you ready？ 腓拉铁菲他们 ready， 神给他敞开的门。我们同心祈祷。